却不理会，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？风停了又吹，我忽然想起谁，天亮了又黑，我过了好几岁，心暖了又灰。世界有时候孤单得很，需要另一个同类。爱收了又给，我们都不太完美，梦做了又碎，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。我拉住时间， FM999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从不要求，你有坦白的自由，却从不对我说，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，说你会保护我，说你甜蜜的话不是敷衍我，爱是危险的漩涡，说出口就会沉默。 花传来，谁经过的温柔？

也许明天不再相遇，放我的歌声在你的记忆，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这样是雨前